好，翻嚟第三节、啊。 系 好啦，翻嚟第三节咧，我哋首先咧第一个咧就要讲下咧，就头先我哋讲日本咧，就讲到 F-35 啊。 系 咁咧，就啱啱咧系咪讲到 F-35 未啊？ 系 咁 F-35 咧，最近咧就嗱，日本咧就同紧呢个挪威嗰间公司吓， 系 就应该达成咗一个协议嘅。咁啊，挪威嗰间公司咧叫做 Kongsberg 啊。 系 咁咧 ，Kongsberg Defence and Aerospace 呢间嘢咧，其实就之前我哋都讲过，佢出咗一啲嘅即系导弹嗰啲嘢嘅， 系 几劲嘅。咁呢间嘢呢就当然名气就梗係冇雷神啦、啊、,Lockheed Martin 啊波音啊係咪呢啲咁劲。 少个小公司啊啲。 係啦，但係呢间嘢。 小国小公司啊。 小国小公司呢间嘢都唔野少㗎呢间嘢。咁呢间嘢呢就同日本呢初步达成咗一个協议呢就有张订单呢就帮佢做一个叫做 JSM program 啦。咁呢当然呢就呢嚿嘢呢啲人就话外界呢就唔知道几多钱。但其实大家都会推敲㗎啦。咁呢就喺呢个嘅Defense News 上面咧就讲到咧，佢嗰个 budget 咧，日本咧就大概用咗咧呢个嘅73亿 yen 啊。 系， 如果计翻美金咧，就大概6500万美金到啦。 诶、欸，好平啫喎。 就其实你计都好少啫。 呢、這个研发成本啊。 系啊，咁呢个咧就要研发咗先嘅。 系。 咁咧就相对嚟讲咧，就喺佢哋今年嘅财政年度开始咗噶啦。 系。 咁咧即系叫做今年入咗货啦。 系。 咪入咗货，即系叫做同你签合约，你去做啦。 系。 咁大家最明咧就系呢样嘢咧。相对嚟讲咧，就会系最紧要就系佢可以喺2020年嘅时候咧 ，suppose 咧就已经系可以初步去用，咁咧就主要系俾 F-35 去用，而咧而家出到个批次咧属于第四批次，系啦，咁咧嗰个 software 咧亦都系啱用嘅，咁依家咧就讲咧话咧呢嚿嘢最正嘅地方就系咩咧？就系、是、呢一个 JSM 咧系反舰噶。 系， 亦可以对地攻击 嘅 喎， 即系类似美国嘅拉什啦，系嘛？ 类似啦，咁但系就拉什就系美国自己玩啦。 系， 咁呢个咧就系挪威发明嘅。 系， 咁呢嚿嘢咧 ，anti ship， 系 anti land， 即系陆地目标可以打， 系 舰嘅目标可以打。嗱，又出嚟啦。咁其实大家又明白啦，经过我哋即系之前啲节数讲咧，大家明白其实日本依家要对付其中一个目标都相当明显系大陆嘅舰啊。 系， 例如话你哋02啦。 系。 05啦，甚至乎航母艦啦。 以上一節我先講過啲 F-35 日本仔有啲嘢想搞，係咪就同呢間公司搞咧？ 依、這個咧就有機會啦。咁當然啦，我有印象咧，我哋咧有網友咧，其實已經之前同我哋講過 JSM 呢單嘢嘅。咁咧就回佢少少，佢話：哇，日本咧又整 JSM 啦，係咪？咁又發現咗啲巡航飛彈啦。大陸點應付係嘛？其實呢個咧就我哋試下喺第四環節，我哋再講下啦。 好， 即係你呢個我哋就再答下。其實係好難答嘅呢個問題。 系 啦，咁咧，另外咧就讲翻咧呢嚿嘢咧，如果以 F-35A 咧，佢可以装得落佢个 weapon bay 嘅， 系 内仓嘅，所以咧个大细大家都估到咧，就应该系又射得远，但系又装到个弹仓，所以咧就真系马儿又要好啦，又唔可以食太多草，系相当劲。但系如果你摆 F-35B 就唔得啦 ，F-35B 唔好意思，你要外挂 F-35B， 因为个弹仓短啲啊， 系一个风扇， 系啊。 阻住咗， 所以短啲嘅弹仓系。 系啦，如果你要个弹仓一样呢架嘢就好肥㗎啦。 系啊。 好大㗎啦。咁所以你牺牲咗㗎冇办法㗎呢、這个。好啦，咁日本呢就諗住呢 ,F-35 呢成件事就买157架。其实都几恐怖㗎。 系。 买157架 F-35, 所以呢 A 先 啊。应该咁讲。157架入面呢有42架系 3B 啊。 哦。 咁大家扣返条数呢就得大概有115架呢就係 A 嚟嘅。 佢有好好野心做呢个航母大国啊。 係啊，嗱你咁如果42架其实大家识计数啦。嗱你一架直升机航母。其实 suppose 就算你以黄蜂级呢可能佢都挤6架至10架啦。咁你预啦，如果佢可能贪心啲佢挤10架松啲。其实即系嚟紧，佢想部署四个直升机航母舰咯。咁但系如果你话佢唔系部署四架，因为其实有啲系妥善率唔得噶嘛。你都有两三架啦。咁两三架大陆依家其实喺2030年，佢话有6架啦。但都系讲嘅啫。首先辽宁号唔计啦。001A 大家知冇乜战力噶啦。你坚系要做就要做弹射版啊嘛。 002咯。 而家做002弹射版啦，而家喺上海一个有两个分段俾人哋及到啦，已经 是 又系第四环节讲啦呢啲嘢。咁咧变咗咧，依家佢 suppose 咧就系咩咧？就系大陆应该大概到2030年咧系得两架有战力嘅啫，就系、是、到时复制两架002，亦都服役。咁啊，两架嘅 J-15 就斗你两架嘅 F-35。 哇！ 咁大家点睇啊？ 争好远、哦。 咁所以咧喺2030年日本都安全嘅。但之后唔敢讲，即系太远嘅嘢，我哋冇水晶球，我哋勾唔到噶啦。2030年咧，应该日本咧个领海咧领空地， 因为你 F-35B 我即食啊嘛， 即食啊。 但系你呢个 J-15 仲要玩事啊。 系啊，咁当然啦，头先我哋上一节先讲嘛， 哇 ，F 三十五原来有好多问题嘅喎，咁讲系咪啊？ 仲有十年时间， 但系问题你 J 十会跌到大佬，我都系任务执行唔到啊，你会跌嘅，所以其实问题咧就天天都有，个个都多嘅。好啦，咁我讲翻呢个 JSM 啦。咁呢嚿嘢呢即係依家呢咁讲佢呢嗰个作战效能呢相当唔错㗎喎。即係依家佢讲呢个 JSM 呢 suppose 本身佢个设计呢已经系点呢个灵敏性好高。弹性好强。同埋最紧要就系咩呢就系你好难见到佢。 亦都系隐形嘅。 亦都系比较隐形嘅。 即系四方形㗎嘛。 係啦。咁同埋即系你见啲切啲棱角嗰啲全部系会做得靓。咁所以呢相对嚟讲呢佢系一个好高效能嘅一个武器。 咦系咪真系平板嘅拉什啊 可能是平啲因为挪威做嘛食水食水浅啲嘛。咁同埋呢 所以挪威就话人美国佬啲send返资料过去美国佬特敏感啲样其实我想试嘢就会俾你知即係我唔想俾你知 是是 就话你部机传送敏感资料吓咪 喂又咁讲啊边有人鍾意呢我冲冲下凉俾你睇到我咁上咩晒。 但系澳洲嘈喎，英國又唔嘈喎，日本又唔嘈喎，韓國又唔嘈喎，係挪威嘈咗喎。 因為挪威唔夠 friend 啊嘛。 係啦， 係。同埋佢最緊就喂你攞啲嘢，你會俾翻著數我先。 一定唔會啦，攞擺明就 夠 friend。 我就要買要做你平板嘅武器嚟買翻出去。 係啊，就唔夠 friend。咁同埋咧，講翻嗱呢個武器咧，嗰、那個射程咧係有300個海里嘅。 係。 喺三百海里咧，你計翻應該大概接近500公里噶啦。 哦。 嗱，大家又嚟到哇， 同拉什冇接近。 頭先我哋講個巡弋飛彈咧， 係 空中射嘅， 係 就可以有大概400嘛。 係。 而家呢個 F 三十五射嘅500， 係 講緊乜嘢咧？如果我依家出一架出雲號， 係， 然之後咧我去大陸，我又係唔使去得遠嘅， 係 我大概咧又係飛到行到去大概啦六月島出少少啦， 係 架嘢自己去啦。咁大家知 F35B 咧，佢嗰个作战半径咧，你预佢咧就应该短过大黄蜂少少啦， 少少嘅，少少。 咁所以就大概700度啦， 700度嘅， 700啦，唔会啦。大黄蜂900啦，佢700，我700都飞到中国嘅东岸华东噶啦， 系啊。 咁然之后我都唔使飞咁远啦，我去到咁上我就射呢嚿嘢500， 射完走 咯，系咯，射完就走咯。 不过 B 又最衰唔隐形啊 ，B 都隐形， 唔系即系 B 要摆喺出边啊嘛。唔可以摆入边啊嘛， 我系 B 要摆出面，系 A 就唔使 ，A 唔使啊嘛， 系啦，咁所以你如果佢喺本岛飞咧，打过都 OK 噶，因为首先我飞过你睇唔到嘛， 系啊， 然之后我再射又系难睇噶嘛， 系， 你话可唔可以密集不惊啊？ 可以， 其实得噶，其实得噶 ，F 三 A 都得啦， 系啊，再唔系未运美国，喂，你可唔可以咧？你嗰边咧未有个叫 MQ 25嘅， 系， 喂，可唔可以帮加加油啊？ 系咯， 加加油飞过去打佢，好恐怖啊！各位， 系啊， 即系成件事咧。你斋听个新闻咧，你系冇感觉噶。 系 你用咗我哋啲猜想之后咧，习近平哇真系我食食下饭，我弹出嚟，我点 所以咧，所以要睇地图， 系 乜间尺出嚟度一度，你就明 啦。大家喺 Google Earth 度读下先。 系啊，明。 嗱，今日个课题，大家你将北京拉六二岛条线有几长啊？嗱，大家即管就玩下呢件事， 系 好好玩噶呢样嘢，相当好。即系你发觉咧，做一个国家领导人咧，如果呢啲军事知识咧，即系唔系好觉咧。然之后你提出一啲咧，好似好虚无缥缈嘅战略咧，其实系好难成功。 咁、我谂起呢、这个 系 希特拉的最后十二嘅，即系 down four 嗰套戏咧。 系 咁啊，希特拉咧喺个碉堡咧， 系 听到啲炮声， 系 咁啊，即刻打电话出去问，喂，呢啲系苏联嘅炮啊，定系自己人嘅炮啊？ 系 跟住出边同佢讲，喂，好似系苏联打过嚟喎。 系 跟住苏联啊，点解会打咁近呀、啊？啦啦就孖插翻个前线，主要喂，点解人哋啲炮去到咁近你唔知 道？ 哦，即刻俾人俾起啦，孖插 系嘛？要炒啲咩？ 炒啲 人啊，即系呢啲人要炒啊。 系啊， 好啦，另外咧，我哋要讲下咧，就挪威嗰边咧，又有单搞笑嘢嘅。挪威咧，原来咧佢咧就入咗一啲嘅 F 三十啊嘛，咁大家明啦。咁当然咧，佢入咗 F 三十咧，最后咧佢又咧话呢个嘅美国做乜？你啲数据会连线咗去你嗰边嘅。 系啊， 跟住可能美国佬吓、啊，我一早讲俾你听噶啦，我哋有个叫系统噶嘛。 系咯、 啊，系统咧就系佢会自动更新晒 offline 之后咧，就会自动更新晒。 即系好似买部电脑会做 Windows update 一样。 系啦、啊，类似啦。喂，你买我啲 Windows 都系咁 update 噶啦， 何 况武器啲咁贵嘅嘢，我梗系要有晒数据去帮你支持，同埋最紧啲数据。系回馈翻俾你哋， 系咯， 嚟紧做得再靓啲嘅 F 三十五咧， 系啊， 软件升级其实你都有份噶嘛， 系啊， 我有冇收你钱啊？ 包埋啊嘛， 冇收你钱，你就冇咁孤寒，俾啲数据我啦，大佬。呢个年代要咩大数据，你要俾啲大数据我先，我帮你搞噶嘛。 因为挪威想做 JSM， 所以唔想俾美国佬知啊嘛。 一来啦，同埋我觉得咧，可能学你话斋啊嘛，挪威佢哋咩人种啊？ 维京人种。 佢哋系咪唔妥过呢边嘅呢人种啊？ 觉得啲高贵啲。 Anglo-Saxon 啦，佢哋嗰边系。 佢哋 Anglo-Saxon 啊嘛，大佬，我系 Pure 嘅诺文啊嘛 ，Viking 啊嘛。 OK， 我唔知系咪有少少啲 DNA 啲有啲唔同啊，相对。咁所以咧。suppose 挪威咧就已经喺度牙牙咁声咁讲啦，而因为挪威又发觉哇，原来唔系养 F-35年度都几贵 嘅，哦， 嗱，咁当然啦，我哋又要睇翻，其实挪威佢本身系买咩机啦？ 系 F-16 嘅，之前系 挪威就好似 F-18都有嘅 ，F-18 咋 ？F-18、F-16 系嘛？都系呢啲机啦。 F-16、F-18 唔记得 ，F-18 好似系， 好似 F-18 嘅， 我记得 F-18， 因为佢话随时走佬走去美国啊避难嘅话，飞机如果俄罗斯打过嚟嘅话，苏联打过嚟， 因为 F-18 好处就系咧勉强都可以落舰嘅， 因为可以落舰系啊， 系啊，只要你有个美欧就可以啦， 系啊， 系啦，咁可以落舰啦。咁都系 suppose 佢个美欧就应该比较近啲，即系你始终都大黄蜂嘛， 系， 即系可以近啲嗰啲欧喺航母舰啦，就比 F-15、F-16 啲欧系唔同啊， 系。 好啦，咁另外咧，要同个机架本身个骨架本身系承受到多啲啦呢位。好啦，咁讲翻啦，其实如果你咁计，其实去维护一架战机要几多钱系咪啊？ 系 呢个重点啦。咁当然咧，如果咧，其实我哋要分几种嘅。首先咧，如果你讲一架战机啦，一架轰炸机啦，系咪？即系呢啲机其实每个钱都唔同噶嘛。 系 咁所以咧 ，suppose 应该咧，你部机越大，应该就烧钱越多啦。即系例如你出 B2 咁样，大家唔使讲啦 ，B2 就梗系贵 啦，四引擎。 系咪四引擎啦，隐形涂料啦， 涂料 维修啦，嗰啲全部都贵啦。系讲紧几多咧？一个钟要飞$60,000松啲。 哇， 系啦 ，B 一 B 都唔少噶啦，要差唔多$40,000噶啦。 系 B 52咧就$30,000， 系 就叫好啲噶啦，相对 平靓。 好啦，另外咧，如果我哋再讲其他机咯，例如 F 22咧 ，F 22原来佢嗰个钱咧就同 B 52差唔多，$36,000。好啦，然之后咧 F 15都唔平嘅 ，F 15咧要$22,000。 系。 好啦 ,F35 呢好似好少少，佢哋话呢依家只需要$18,000+。 喂咁平 係啦。 全扣价 㗎嘛。可能係。同埋最紧要就係佢个蒙皮唔系洗成日搞嘛。哦、因为佢已经食咗入去啦嘛。可能佢就要搞就係个引擎啦。 係。 要搞啦。或者系一啲磨蚀嘅嘢啦。我估啦。一正常嘅维修啲嘢啦，都系 pass 嗰啲嘢，所以咧 F-35 原来已经平到$18,000一个钟， 系， 但系挪威都话贵喎， 哇， 系啊，即系挪威其实相对，因为挪威其实佢依家咧嗰啲 F-18 咧就大概啊$10,000松啲啦， 系， 系啊，佢话咧如果你系用 D 咧反而最贵，因为你双座嘛， 系， 如果你单座啲 C 啲会平少少，即系可能讲紧$12,000咯。咁、 哦、 然之后咧就 EF 咧就万一都得咯，走数 系 系咯，反而你又唔好以为你大价啲咧，原来就会少啲。原来 EA18G 仲平啲，$10,000松啲搞掂。 哦， 系啊，嗱，反而 AV8B 老机咧就$13,000先搞掂噶。 哇， 咁所以你咁计咧啊，有几过瘾噶。其实原来 suppose F18 咧，如果依家挪威佢买嗰啲应该 CD 啦， 系， 其实唔平噶。原来可能讲紧咧都要$15,000，但系佢觉得哇。我依家要$18,000-$20,000养嘅 F-35好似贵咗， 咁唔同嘛？人哋五代机嘛， 攞人哋五代机啲好平， 隐形机喎、啊，大佬。 同埋最紧要就系咩？喂，挪威对上就系俄罗斯咯、 啊， 俄罗斯唔系同你讲笑喎。 系啊， 同埋我哋咪有集讲咧，佢瞄你雷达嘛。 系啊， 哇，大佬佢系用，仲要用 苏廿四啊， 十二架嘛， 系啊， 十二架苏廿四瞄你、 啊。系啊， 喂。你十二日苏亚四秒，你系唔使惊噶，你已经出两架 F-35 够晒， 然之后用无线电同佢讲，我哋已经包围咗你啦，睇唔到啊边度吓， 左右夹， 最恐怖就系你睇唔到， 四个角落头夹住你， 睇唔到，同埋最惨就系咩咧？你因为睇唔到佢啦 ，lock 都 lock 唔到，但人哋 lock 晒你， 系 咁响部机嘟嘟嘟嘟嘟咁样，我哋仲唔走啊？系咪？所以咧，其实都贵一贵都抵啦， 系 咪？所以我又觉得冇咁孤寒啦。即系有啲嘢，你即系要钱嘅嘢咧，你要使嘅，终究都系要使嘅。 系啊， 好啦，另外咧，我哋要讲印度啊。 系， 咁咧就印度咧过瘾在咩咧？大家知咧，印度其实咧，旧年开始咧系相当唔开心嘅。 系啊， 佢唔开心的地方系咩咧？就 好多机啊， 美国就沟佢啦。啊，跌机唔紧要，成日都有噶啦呢啲嘢，佢都惯咗噶。 新嘅唔旧嘅唔去，点新点嚟啦？ 系啦，即系啲，唉，即系唔讲个比喻，即系寡妇制造者， 系 咪？即系个衰佬唔死，点 都唔系嘅，好多都跳咗出嚟嘅， 跳到啊嘛， 系啊。 系啦，希望啦。 因为好多都用苏联机啊嘛，咁苏联机啲苏联最叻就掉弹射系统啊。 唔系问题，有冇整个弹射椅先得噶？可能弹唔到出嚟噶嘛，成日都好惊，即系有啲嘢。好啦，咁讲翻咧，印度同俄国签约咧，就再租到架咧阿库拉嘅阿库拉嘅潜艇。 系 嗱，如果大家冇记错咧，就佢之前呢一架阿库拉一咧就租咗架，嗰架就好似炒咗吧。 好噶，好似维修费劲贵啊， 劲贵啊，即系话贵过租约啊。 系咯， 咁心谂点算咧？整又唔系，唔整咪啦。于是依家咧就应该咧就劈劈撞棍咧，又再倾嘅时候，可能就咁算啦。嗱，不如依家租第二架俾你。可能咧，我谂咧嗰一架要拖翻去噶啦。 系啊， 应该唔搞噶啦，你拖翻去俾俄罗斯，补水俾佢，然之后我依家咧就租第二架俾你。咁再食多赚钱系啦，咁因为最大问题就咩咧？其实俄罗斯咧，其实都维护唔到咁多架呢啲嘅核潜艇， 佢自己都养唔起啦， 又自己养唔起。但系佢偏偏最好笑就系咩咧？一个人咧有技术有头脑，但系佢冇钱， 冇钱啊！ 人穷就自短噶啦嘛，咁所以就既然系我人穷啦，我啲嘢用唔晒，咁点啊？益你咯，咁都系我唔可以免费俾你噶嘛，我租俾你。当然啦，有人问，哇，解放军如果租到呢啲咪好劲？ 唔俾你啊， 你放心啦，你肯想要霸，你都系唔会有噶嘛。咁最好俾边个咧？就系、是、人傻钱多速来嘅国家啦，系咪？其中一个就 系 印度啦。咁所以咧，就印度同俄罗斯签署咗个30亿美金，哇，都几肥噶呢、這个约都， 多噶 30亿美金啊！就用呢个嘅阿库拉，最惨系咩咧？一型咋呢个系， 系 一型咋。咁咧呢个阿库拉咧，其实讲起咧，即系佢一型系几时做咧？前苏联嘅时候。 哦， 系啊，即系前苏联解体咗冇耐嗰阵时咧，原来已经发觉系有四架库存噶啦。 系， 即系话其实你谂下数翻几多年前， 系 1980年代嘅产品、 哦， 嚟到而家 咁好啲，佢攻击潜艇啫，而家送紧战略潜艇，你仲金啊，大佬养得， 系养唔到噶啦，养唔到啊，其实印度，所以咧佢依家养呢个攻击型嘅， 系 啦，攻击型潜艇，咁呢架嘢咧个吨位有翻咁上下啦吓，咁当然咧就 suppose 咧，因为佢系印度咧冇啲咁劲嘅嘢，印度系应该系即系佢系啲常规攻击潜艇啊， 系 我印象中佢就应该冇核攻击潜艇嘅， 系 啦，佢应该系得常规， 佢自己都做唔到。 是难的，其实本身 你又买不到，不知道为什么、 啊、是难的。哦，不是，因为太敏感了。 是 啊。哪个国家敢买给你？ 是啊。 美国不敢买给你啦。 是。 跟住英国法国实不买给你的，都不 friend。 是啊。 咁俄罗斯最有机会买给你，但我想我租给你。 租。 大陆更加不用讲，不买给你啦。 是。 咁其实你全世界如果以核潜艇是得五常有咋嘛。 是。 以色列好像没有。 哦。 没有的，是五常的啦。 哦。 咁你五常有，咁你又不是六常。你冇人会俾你嘅，咁所以咧，依家咧佢租咗呢个一咧，就应该系想大家明个原因系咩啦？系要威胁大陆啊嘛。咁咧佢就改名嘅，佢哋个名咧叫 Chaka。如果大家熟啲咧 ，Chaka 咧就 系 类似咩咧？就系嗰啲我哋人系咪有七轮噶？ 系 嗰啲轮就叫 Chaka 咯。 哦， 系啊，嗰啲人轮叫 Chaka。咁呢个佢哋有个叫做湿奴嗰啲蓝色嗰个神啊， 系 咪啊？咁有嗰啲法器噶嘛， 系 就其中嗰啲叫做 Chaka 咯。咁我哋讲七轮就呢啲 Chaka。咁佢哋租翻嚟啲蓝咧就叫 Chaka 一套、Chaka 二号、Chaka 三号咁样咯。系啊，所以几得意噶吓。咁咧就依家佢租咧，上一次嗰个咧就已经濑嘢啦。今次咧用咗，都好过瘾嘅就系印度咧，每次问佢借咧，其实有个好处嘅就系、是、俄罗斯佢整唔完嗰啲嘢咧，印度一俾钱咧，佢就够钱整啊，搞掂噶啦，整完就俾你。用完我攞翻， 搵你个租金嚟顶我个维修费，跟住我下次就租个地价俾你。 其实感觉系咪似你买咗楼啦？ 系 你又唔够钱供我。 系啊， 咁啱有个租客抬钱上嚟，喂，我租。系啦，你供啦 ，OK， 系啦，我就系想要你个单位啫，我买唔到噶啦，我租你， 我租系， 系啦，咁你嗱净系租俾我吓，有冇租俾第二个咁样？隔篱个大陆仔有冇租俾佢啊？租俾我算啦咁样，我租俾佢， 系， 咁咧就过瘾嘅，咁咧就应该系之前租咗十年，而家再续咁样啦，咁变咗咧就而家咧佢印度海军咧就哦唔系，原来佢都有自制噶， 系， 原来一睇翻啲资料，原来佢都有自制核动力噶， 系， 但我估唔系好得嘅， 系咯， 应该唔得，因为佢哋话操作意外。 咁问题就系你嘅核动力喺边度买咧？ 核动力自己整咯， 自己整得唔得啊？ 其实佢可以问边度买啫，佢最后问俄罗斯买， 都系俄罗斯技术嚟， 俄罗斯唔俾你噶，俄罗斯唔会俾你噶，因为核潜艇系一国之重器啊，其实系比航空母舰更加重要噶，所以咧依家 suppose 应该唔俾啦， 系 啦，所以呢个好问水啦。咁好似话佢哋系想再起多架，嗱有一架已经系会点咧？原来舱门咧。 未生潜咗入水，跟住入咗水。 哦， 嗱呢啲人为意外都可以出现咧。你大家知印度海军个水准都真系争少少嘅。初 门未生啊，哇入水啊！ 我谂未生实啫，即系咪未生咁衰啊嘛？应该未生实啫，未生咁好少， 扭少两个圈。哎呀， 系可能就扭少半个圈嘅啫、哎，其实都唔系两个圈咁多。咁咧，所以咧，依家咧出第二手啊，嚟紧会投入使用啊。 系， 咁就唔知道究竟有几强啦。 好， 好呢一节嚟呢度先。